大家好，我叫 Panda。咁咧，今次系我第一次整呢一个 podcast 啦。咁我心情系极度兴奋嘅，因为咁识我嘅人都知道我过咗嚟西班牙大概差唔多一年，今年开始第二年。咁我系好多事情好想分享，即系所以当有呢个机会嘅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得意，就谂住试一试睇下分享一啲我嘅经历啊，或者我喺呢度嘅启发俾大家听一下啊，咁样咁希望大家中意咯。首先介绍翻下自己先，我叫 Panda， 咁就系一个街舞 dancer 啦，最主要系跳 waking。在香港的时候呢，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排舞啦，得闲做下表演啦，有时间就去下 battle 啦，周围去比赛交流咁样啦。咁当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，我就决定了去西班牙学习 flamenco。Flamenco 呢就是西班牙的一个传统的舞种啦。咁当在西班牙是很盛行的，即是很多人都由小到大就已经会学习这个舞种了，即是一些拍手啊，我们叫 compas 啊，你听到音乐就会学习怎样去打拍子啊，这些东西。咁介绍这个舞种的东西呢，咁我就超后再讲啦。但是我想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会发现到这个舞种呢，当其时咧，我就其实喺 YouTube 度睇到一段片嘅。咁呢段片咧，好值得推介俾大家。咁就系一个 Hip Hop Mix Flamenco 嘅一个 show 啦。咁呢个 artist 咧就叫做 Rocio Molina。咁佢就系当其时就系同一个韩国嘅 Hip Hop dancer 啦。咁佢哋就夹埋咗 mix 咗一个好靓嘅一个表演。咁就喺 YouTube 我就睇咗一細段嘅 promotion 嘅一段片仔咁樣啦。咁我嗰陣時就覺得好神奇，即係點解呢個人啲手可以喐得咁靚，咁但係佢隻腳又好快，可以跳到自己嘅節奏出嚟去做一個表演呢。咁我當其時就好好奇咁樣係咁做 research 喺 YouTube 啊，喺網上面就睇下呢個究竟係咩舞種嚟嘅咁。嗰陣時就開始對呢個舞種產生興趣。另外咧，呢個藝術家咧 ，Rocio Molina 咧，佢咧就會喺2020年咧三月咧喺香港藝術節度會有呢個表演。咁我好推介大家去睇，因為佢係一個好有啟發性嘅一個舞者啦。咁佢當時佢嘅人生就係佢好細個已經開始跳 flamenco 噶啦，咁但係佢超後一直都喺皇家學院度學習 contemporary 啊，即係所有舞種佢都有去研究過，所以佢嘅舞種咧，佢嘅表演咧係好有啟發性嘅，即係因為佢跳 flamenco 已經唔係存在喺一個傳統嘅系統上面跳，佢有好多唔同嘅動作啊，唔同嘅想法啊。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去睇嘅，咁就记住系喺香港艺术节三月，咁大家可以喺香港艺术节嘅网站度留意翻呢个表演啦，咁就可以去睇下。好啦，咁就翻翻嚟讲翻我喺西班牙嘅呢一切系点样开始嘅咧？咁我當時就好好奇啦，喺 Google 度 search 一啲關於 flamenco 學校嘅資訊啊，咁樣，咁就俾我揾到呢一間學校，咁佢就有西班牙文啦，有 flamenco 啦，好全面嘅一個課程。咁我睇咗一啲課堂上面嘅片段啊，睇咗啲課程，咁我就報咗三個月嘅課堂。其實我嗰陣時咧係想報半年嘅課程嘅，但係因為基於我考慮過，我從來都冇學過 flamenco 啊，我又唔係好認識入面嘅究竟我中唔中意呢個舞種啦，佢究竟適唔適合我啦？咁半年嚟講，其實係負擔好大，即係金錢上啊，你工作事業上面其實都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嘅，所以我就覺得，咁我不如試下三個月，睇下自己中唔中意先啦，去體驗一下當地嘅文化咁樣，咁就翻嚟香港啦咁樣咯。咁我開始咧，直到而家住嘅地方咧，就係叫加拉納特。Granada， 咁就係西班牙南部嘅一個小鎮啦。咁佢係好靚嘅一個城市，充滿住阿拉伯嘅建築物啊。咁我嘅學校咧就係位於山上面，咁嗰座山咧就叫做敖拜先，就係最阿拉伯文化嘅一座山，全部都係白色建築，好多洞穴。 咁當時 Flamenco 嘅由來咧，就係都係喺呢一座山裏面發生嘅，就當地好多Gypsy啊、阿拉伯人就喺入邊度產生咗呢一個文化，呢一個藝術度出現咗喺呢個地方上面。而 Granada 點解要叫 Granada 咧？咁我就想講一下。大家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一個生果？佢係一個石榴嚟嘅，入邊咧就好多粉紅色嘅一粒粒嘅種子咁樣，你就刮出嚟食嘅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水果咧就係、是、叫做 Granada 啦。咁就喺加拿納特呢個地方裡面盛產嘅一個水果，所以佢就呢、這個地方就叫做加拿納特啦。咁咧講翻轉頭啦，當其時咧我喺度讀三個月嘅時候咧。其實是覺得很好奇的，即係所有嘢都很新奇啦，很多文化差異啦，人很不同。因為其實我當時一開始旅遊的時候，我是由Barcelona 開始一路玩下去南部的，那你就會發現因為西班牙其實它分開兩部分，一部呢就叫做加泰隆尼亞 Catalonia， 一部分呢就叫做 Andalusia。咁安東尼西亞，咁佢哋咧上面嘅文化咧係比較城市啲啊，所以啲人咧嘅態度係比較冷淡，即係城市人啊嘛。始終大家都係城市出世嘅時候，你就會明白人與人嘅接觸係比較少嘅。咁但係我一路玩落嚟，直到我去到 Granada 嘅時候，我就係完全戀愛啊！即係對呢個城市上面，因為所有人都好熱情啦，好想了解你啊，好多嘢都想同你分享，咁我就好中意。另外一個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喺 Granada 咧，生活其實嘅消費係非常之低。呢度有個特點就係，例如你去一啲 tapas bar， 我哋叫 tapas bar 啦，咁你咧嗌一杯啤酒咧，佢就會送你一碟嘢食嘅。咁所以引嚟咗好多唔同地方嘅 artist 喺呢度生活啦。咁佢哋嘅生活就係周街 busking 啊，街頭表演、唱歌、彈吉他、玩音樂、魔術，乜嘢都有嘅。咁佢哋嘅生活就喺呢度busking 啊，然後就去啲 bar 度飲嘢啊。咁就引嚟咗好多唔同地方嘅藝術家就喺度住。所以我就覺得好得意，你可以喺條街度行下，就會聽到呢度有個人喺度玩緊 jazz 啊，行耐啲。有人在弹紧 flamenco 啊，好多唔同嘅艺术家。咁我当其时我就听到音乐好兴奋，就成日都会同佢哋跳舞啊玩，咁会交流一下大家究竟对生活系咩睇法嘅咧。咁我系 inspire 到好多唔同嘅谂法，因为由细到大喺香港生活咧，其实都灌输咗一啲好特定嘅价值观喺你身上面嘅。咁但是跟他们分享之后，你又会对你的人生啊，你所追求的目标，其实你的想法都会变了很多，或者是你都会受他们感染了，然后你去想想究竟我是想怎样的呢。但是当其实三个月其实就没有说想很多东西，纯粹是很兴奋，然后整个开发新大陆这样。相比起我依家住咗一年度啦，咁其實嗰陣時三個月係從來都冇睇到呢個地方究竟有啲咩壞處嘅，眼裏面係淨係得好美好嘅事物啊！哎呀，我要我嘅夢想咁樣，即係所有人都係好人嚟嘅咁樣。嗰陣時係冇諗咁多，純粹係所有嘅新鮮事物喺你眼裏面，你完全諗唔到任何現實嘅元素喺度。咁係翻到嚟香港咧。慢慢先至開始真正感受到啊！我真係中意呢個舞種，我真係想了解更加多。咁嗰一年咧，就開始積極揾錢去再翻去再體驗啊，再翻去再了解多啲、學習多啲咁樣嘅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就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最初點解會選擇咗離開屋企啊，放棄自己本身建立緊嘅事業啊，咁樣去追隨自己嘅夢想呢？究竟我嘅諗法同埋我嘅想法係點解會咁樣嘅呢？點解我會由好夢幻，然後跌咗落去好現實嘅所有經歷呢？咁接下落嚟我就想同大家慢慢分享嘅。 动我当其时真真正正决定要留喺度一年，或者系再更加多嘅时间嘅时候咧，嗰阵时其实好矛盾嘅，因为当其时我嘅职业啦，即系我跳舞个生涯入边，其实我觉得系好开心嘅一段时间嚟，即系无论系自己赚到嘅钱啊，可以俾翻屋企啊，一啲成功感啊，好多嘢其实都令我好满足同埋好感恩嘅。咁当时系咁样，咁但系其实嗰阵时有另外一样嘢喺度谂，究竟我嘅人生会唔会有更加多可能性咧？即系既然如果有一样嘢新嘅事物喺我眼前，但系佢又好似离我好远咁，究竟我应唔应该追住呢一样嘢而放弃本身自己拥有嘅嘢咧？咁然后嗰阵时21岁头，其实会觉得咁细个，其实唔应该稳定啊！自己嘅人生觉得即系其实稳定系咪一件好事咧？可能是一件好事来的，但是当如果你想自己有更多可能性去发掘的时候，那为什么不一试呢？小个妈咪成日都说其实怕什么输呢？小个其实怕什么输？你要输你才跌下去，你才会学识其实你第时是应该怎样对待你自己的人生，或者你更加学得多东西。那其实同埋那时候都会在我觉得咯，即是其实整个世界是自己自转的，所有人都在做他自己的事，这个世界没有你，其实他都在转，他都在大家都在 做大家的事。你在这个社区圈子里面，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中心，但其实当没有你的时候，他们都是这样运作。但是你有你自己的世界的嘛，当你去找到你自己想走的路的时候，你就会慢慢开始找到条路是怎样走，或者你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是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呢？或者 是不是你想拥有的东西的呢？那这样东西就会慢慢去到你身边，而不是你觉得我要去迎合这个世界，然后我去做一些很多东西去配合这个标准。所以我觉得真的无论你多少岁又好，就算你是遲或者早去找到一樣你認為屬於你自己的東西，屬於你自己的路，屬於你自己的世界，你就不要浪費任何時間去猶豫，就去做咯。因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時間表，例如我在這裡認識了很多人，有些人是由27歲之前才開始跳舞的，但是他入了一個很有名的皇家学院学跳舞，直到现在就快毕业了。有人是曾经拥有很好的人工，但是他决定了留在加拿大流浪，用一个很简单的金钱去洗费自己，去怎样去花费他自己的人生。其实是真的，如果你每一秒都做一样你自己想做的事，你的人生才会有意义咯。所以就是想做就去做啦。今天呢就到这里了。咁呢下次呢其实我都想讲一些关于这里我的搞笑事，例如啲语言不通啊，或者文化差异的不同的，或者这个本身的特色啦，或者是有些什么很新奇的地方在西班牙可以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。咁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啦。拜拜。